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核心安全与效率，工程技术的两个核心维度。在修行由术入道模块的最后一个主题，我们聊聊工程，不是具体的工程的技术，而是抽象的工程之道。做了很多年的工程，开发了各种各样的系统，写了无数的代码。说起这一切，我们都在谈些什么？我们谈过程，从需求工程到开发流程，从编码规范到同行评审，从持续集成到自动部署，从敏捷开发到极限编程。我们谈架构，从企业级到互联网，从面向服务架构到微服务架构。我们谈复杂性，从高并发到高性能，从高可用到高可靠，从大数据到大容量。那么对于这一切，你感觉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？核心意味着最重要的，一切复杂的工程技术方案都是围绕着它来运转。在深入核心之前，我们先讲一个电力行业的故事。虽说电力项目我没做过，但电站大概的工作原理在中学物理课上就已经学过了。原理很简单，虽理论上是这么说，但现实中看到那些大规模的电站后，还是感觉很复杂的。故事是这样的，记得有个给我们上课的主讲老师是个须发皆白的老先生，进门后掏出一堆零件放在讲台上，一盏酒精灯，一个小水壶，一个叶片，一个铜光闪闪的小电机，一个小灯泡。老先生往壶里倒了些水，点燃酒精灯，不一会儿水开了，从壶嘴里喷出了蒸汽，带动叶片旋转，然后小灯泡就亮了。老先生说，这就是电厂，如果烧的是煤炭，这就是燃煤电厂，如果烧的是天然气，这就是燃气电厂，如果获得热能的方式是核裂变，这就是核电厂，如果带动叶片的能量来自从高处流向低处的水流，这就是水电厂。你们或许会问，那我们看到的电站怎么这么复杂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电站需要复杂系统的目的，一是为了确保安全，二是为了提高效率。安全与效率的平衡是所有工程技术的核心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觉得所谓大道至简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了。安全，至于信息工程技术领域，包括了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安全范畴，具体细节可参见文中图。狭义的安全就是传统信息安全领域的安全攻防范畴，比如客户端的跨站脚本攻击，服务端数据库的 SQL 注入，代码漏洞以及针对服务可用性的拒绝服务攻击等。这个方面的安全含义是信息技术行业独有的，但前面电站例子中指的安全更多是广义层面的。在程序技术上的广义安全范畴，我划分了开发、运维和运行三个方面。安全开发就是为了保障交付的程序代码是高质量、低 bug 率、无漏洞的，从开发流程、编码规范到代码评审、单元测试等，都是为了保障开发过程中的安全。安全运维就是为了保障程序系统在线上的变化过程中不出意外、无故障，但无故障是个理想状态，现实中总会有故障产生，当其发生时最好是对用户无感知或影响范围有限的。通过自动部署来避免人为的粗心大意，资源隔离保障程序故障影响的局部化，当一定要有人参与操作时，操作规范和日志保证了操作的标准化和可追溯性。线上程序的版本化管理与灰度发布机制保障了若有代码 bug 出现时的影响局部化与快速恢复能力。安全运行就是为了应对峰值等级端或异常运行状态，提供高可靠和高可用的服务能力。而效率从程序系统的角度看，同样也是从开发、运维和运行三个方面来考虑，具体细节也可参见文中图。开发效率可以从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来看，个体就是程序员个人了，其开发效率除了受自身代码设计与编写能力的影响，同时还要看其利用工具的水平，更好的源码管理工具与技巧可以避免无谓的冲突与混乱，代码模块与开发框架能大幅度提升代码产出效率，而持续集成工具体系则能有助于快速推进代码进入可测试状态。群体就是一个团队，其开发效率最大的限制经常是架构导致的。如果你在一个工程项目上写过几年代码后，多半会碰到这样一个场景，代码库越来越大，而功能越改越困难，明明感觉是一个小功能变化，也要改上好几天，再测上好几天，这通常都是架构的问题， 导致了团队全体开发效率的下降。以后端服务架构技术演进的变化为例，从单体应用到面向服务架构思想，再到如今已成主流的微服务架构实践，它最大的作用在于有利于大规模开发团队的并行化开发，从而提升了团队整体的效率。理想情况下，每个微服务的代码库都不大，变化锁闭在每个服务内部，不会影响其他服务。微服务化一方面提升了整体的开发效率，但因为服务多了，部署就变复杂了，所以降低了部署的效率。但部署效率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手段来得到弥补，而开发则没法自动化。另一方面，每个微服务都是一个独立的进程，从而在应用进程层面隔离了资源冲突，提升了程序运行的安全性。运维效率可以从检查、诊断和处理三个方面来看。一个运行的系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，并有其生命周期，在其生命周期内，我们需要定期去做检查，以得到系统的生命体征的多维度信息数据汇总，以供后续的诊断分析。运行系统的体征数据是在实时变化的，而且数据来源是多层次的，从底层的网络、操作系统、容器到运行平台、服务框架与应用服务。当异常体征指标出现时，很难简单的判断到底哪里才是根本原因，这就需要关联的因果性分析来得出结论，最后智能的发出告警，而不是被告警所淹没。确切的诊断之后才能进行合理的处理。和治病不同，大部分的故障都可以通过常见的处理手段解决，极少存在所谓的不治之症。而常见的线上处理手段有如下三类：一、恢复，也就是重启或隔离来清除故障，恢复服务；二、变更，即修改配置或回滚程序版本；三、限制，即故障断路或过载限流。运行效率关键就是提高程序的响应性，若是服务还包括其吞吐量。程序运行的高效率也即高响应、高吞吐能力，所有的优化手段都可以从更多、更快两个维度来分类。负载均衡器让更多的机器或进程参与服务，并行算法策略让更多的线程同步执行，异步化、无锁化和非阻塞的算法策略让程序执行的更快，缓存与缓冲让数据的读写更快。有时在某些方面的安全和效率之间是相互冲突的，但工程技术的艺术性就恰恰体现在这冲突中的平衡上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的程序就跑在你开的车上，那么安全特性会让你开得更放心，效率特性会让你开得更带劲。做了多年程序工程的你，是如何看待工程的核心本质的呢？